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算起来也有好一阵子没同徐庆会面了，可巧这处撞见，徐庆忙把包裹挪过来同展昭一桌，那一大碗粥和两笼肉包子也得以和展昭的早饭同桌。 三哥怎么会到开封来啊？ 展昭斟酌着开口。 嗨，还不是为了大哥在开封的绸缎庄生意，说是又到了查账的时候，他自己走不脱，让我来看看。展护卫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徐庆啊，大老粗一个，看到账本我就出头，好在武帝也在附近，算算日子，明日也快到了，届时啊都扔给他，我是不管的。 白兄也在左近？ 前些日子在洛阳，也不知忙些什么，知道我来开封，他说也要过来。 说到陷空岛吴蜀，蜀白玉堂的性子最是跳脱，天南地北的晃荡，每年和哥哥们会面的日子怕是一个巴掌都数得清。得知徐庆要来开封，自个儿又离得近，自然赶来一物，这就更加佐证了自己的推测，在皇城放火流书的绝对不是白玉堂，那又是谁呢？展昭头疼。俗话说几家欢喜几家愁，展昭固然是有点头疼，但皇城的某一处，确切来讲是皇城御膳房某个废弃的碗柜，正洋溢着欢腾的气氛。嗯，让我们把镜头拉近，只见一个豁了口的青花瓷碗正得意洋洋地倚着碗柜的破壁坐着，左右各蹲了一个身量小些的沙碗，正卖力地帮这个青花瓷碗敲打着细灵灵的小腿。 老大你辛苦了。 辛苦了老大。 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古往今来也就老大敢在皇宫里放火了。 我们在宫里待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见过老大这么杰出的玩物。 嘿，不愧是跟着神仙混过的。 小青花，对，你没看错，这个乐得东倒西歪豁了口的青花瓷碗，正是那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最佳男配，小青花是也。小青花乐得合不拢嘴，假惺惺的装谦虚。 哎、啊，哪里哪里，过奖过奖。 这两个小沙碗，一个出生于太祖年间，一个出生于太宗年间，都是有点岁数有点江湖阅历的碗了，也何该他们走运，制作他们的粘土怕是被哪个神仙踩过，相当有灵性，于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突然之间醍醐灌顶，从两眼一抹黑的蒙昧状态过渡到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原始感知。那时他们还不能动，他们第一眼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已经被淘汰到这个御膳房后院的破败碗柜中了。漫长而寂寞的时光很难打发，两碗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，为了称呼上的方便，还根据自己出生时期给自己起了名字。出生太祖年间的叫大印，出生太宗年间的叫小义，也算是纪念一下大宋开国的赵匡胤、赵光义兄弟，给自己的名字增加点文化内涵。再然后的某一天，小青花出现了。小青花那时经历了艰苦的长途跋涉，寻觅白玉堂依然无果，但是在寻觅的道路上，他听到了一个关于道三宝的故事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与其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，为什么不巧施一计引君入垢呢？所谓山不能向你走，就引你来朝山上爬。于是他来到了皇城，那时他还没想好计策，急需一个藏身之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邂逅了御膳房后院的这个破败碗柜，还有碗柜里的这两个具有灵性的小沙碗，大印和小义。很自然的，小青花以过来碗的姿势指点大印和小义，完成了由不能动转向能动的升级。 大印和小艺对小青花崇拜的一塌糊涂，加上小青花的传奇经历，追随上仙，立刻猫妖什么的，更是把梁婉震慑住了。他们死心塌地地追着小青花，自愿共其驱使，还成立了以小青花为领导核心的帮派，简称青帮。这一天是小青花的大计得以实施的日子，看着皇城火起，他心中简直比灌了蜜还甜。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是，皇城的那一头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起火了，多少有点抢了他的风头。一阵风吹过，松动的窗棂发出滋呀滋呀的声响，折腾了半宿，小青花也有点累了，很有派头的挥手示意大印和小艺可以休息去了。当然他自己没有休息，他出神地看着窗棂的缝隙，从那儿望出去，可以看到半天上渐渐泛出鱼肚白的晨曦。这么一闹，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位白恩公应该会在开封出现吧。如果白恩公被抓起来了，他就再去皇城放一把火，再留一首诗，诗中示意皇上抓错人了，那么白恩公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。到那时，他要正式的拜会白恩公，表达自己愿意追随恩公的心意。小青花暗暗握了握拳，展昭婉转地向徐庆传达了自己有急事儿要见白玉堂的意思。 我就住在绸缎庄里，武帝来了之后啊，应该也住那，我让他去找你去。嘿嘿，不过啊，就算我不说，他也会去找你的。 这倒也是，白玉堂但凡到了开封，都会拉他喝酒打架，好像都已经成了习惯。算算时辰，包大人也该回府了，这件事还得向包大人报备一下。展昭向徐庆抱拳作别，方转身走了几步，徐庆在后头喊他： 哎，我说展猫啊，展护卫，你知道绸缎庄在哪儿吧？啊，就从这里一路朝西，城郊那儿。 展昭应了一声，忽地想起卢岛主在开封置办下的绸缎庄，距离端木翠住的地方并不远。徐庆后着展昭走远，呼啦啦解决了面前的包子米粥，结了账，拎着包袱便走。他的包袱奇重，可不重啊，自己的拿手家伙，两把开山大铜锤，可都裹在里头呢。他方才还指点过展昭去绸缎庄的路，自己走时居然就走迷路了，在区里拐弯的小巷口茫然四顾。 哎，这到底该怎么走来着？哎呀，这上次明明来过，好像是该从一棵大槐树那儿拐过去。哎，这 正犹豫着，前面有个穿灰白色挂衫的妇人挎着篮子过来了，年纪四十上下，头发挽得整整齐齐。他抬头看了徐庆一眼，见这人五大三粗的，身形壮实，像极了说书人口中打家劫舍的匪类，心里头便有些发怯，往边上避了避，挨着墙根走。 婶子，跟您打听个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